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一些车辆因为长期无人使用维护，落满灰尘，被人形象地称为僵尸车。僵尸车的问题在许多居民小区里都存在，让居民烦恼，让小区管理者头疼。近日，兴丰街道办事处就与城管一起开展了辖区内僵尸车的治理工作。现如今，地下空间改变用途的现象屡见不鲜。9月11号，在亦庄镇听涛雅苑小区的一栋楼里，由荣华街道开发区政法工作部等部门组成的检查组正在对地下空间情况进行检查。9月7号，枣园社区心灵呵护队开展了户外老人陪伴活动。家住33号楼的史大妈开心地说，这样的活动每周四都会有，有时候是这样的唱歌，有时候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唠唠嗑，比待在家里要强。这群孩子们也真不容易，还想着我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一些车辆因为长期无人使用维护，落满灰尘，被人形象地称为僵尸车。僵尸车的问题在许多小区里都会存在，让居民烦恼，让小区管理者头疼。近日，兴丰街道办事处就与城管一起开展了辖区内僵尸车的治理工作。9月12号上午，记者跟随大兴城管兴丰执法队的队员一起来到青城名苑北区。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个变电箱旁边停放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身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车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居民刘大妈说，这辆僵尸车停在小区里好长时间了，也不见有人来开，车子要是不用了可以去报废，老扔在小区里还占用公共资源。现在私家车多了，僵尸车占着车位，让业主的车都没有地方停。跟物业说了，物业也说没有办法清理。这次城管过来清理，能腾出车位来，对我们业主来说真是好事儿。据了解，兴丰街道在清理前就从各个途径联系过僵尸车的车主，而且在车身上张贴了限期清除通知书进行公告。执法队员薛宇静说，他们前段时间对辖区的13辆僵尸车都已经张贴了通知书，有5辆僵尸车的车主已经自行挪走了车辆。今天我们是对无法联系的6辆僵尸车进行清理。正说着，一辆吊车和2辆卡车来到小区，执法队员与工作人员共同固定了僵尸车。吊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把僵尸车吊离地面，用卡车把长期占用车位的僵尸车挪走了。本台消息，现如今地下空间改变用途的现象屡见不鲜。9月11号，在亦庄镇听涛雅苑的小区一栋楼里，由荣华街道开发区政法工作部等部门组成的检查组正在对地下空间情况进行检查。听涛雅苑小区的地下空间由车库和储藏库2部分组成， 据介绍，这些车库和储藏库有独立产权，后来经过买卖，多数被改变用途。其中部分半地上车库被改成小商店，地下储藏室被改成房屋进行出租。记者在现场看到，狭小的空间被隔断成一间间五六平米的屋子，大一点的有七八平米，平均居住人数一到两个。屋子内仅能放下床铺、桌椅、基础生活设施，有的面积稍大一点的被当成了员工宿舍，配备了上下铺床位。员工们的衣服等生活用品将屋内塞得满满当当，其中有些屋内还私建了洗手间、洗手池，屋外全部被鞋架、自行车、洗漱用品等杂物占据，原本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抬起头，楼道屋顶的管道上也被塞满了鞋子等杂物。窄小的空间再加上楼道内昏黄的灯光，让人感觉十分压抑。由于通风条件差，走廊和屋内的空气充斥着异味，让人感觉喘不过气来。此外，在这些地下空间的多个电箱上还发现线路撕拉乱接现象，网线、照明线等多条线路交错在一起，杂乱无章。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租住户将排泄物直接倒入排水沟，不仅严重影响了环境，而且加大了排水系统和电力设施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特别是地下室内是有一些燃气管道和阀门，租住人员在里面使用电磁炉等工具做饭、私改地基、私挖排水管道等行为，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荣华街道已经在前期联合开发区城管分局、工商分局等多个部门，先后几次对小区地下空间进行摸底检查，并于本月开始对这个现象进行全面整治。本台消息，9月7号，枣园社区心灵呵护队开展了户外老人陪伴活动。一大早，队员们就布置好了座位，欢快的曲子在社区回荡，各个单元楼层的老人络绎而来，行动不便的由志愿者搀扶过来。一场由队员们自编自导的表演说不上出众，却是温暖了在场每一位老人的心，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点赞。家住33号楼的史大妈开心地说，这样的活动每周四都会有，有的是这样的唱歌，有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唠唠嗑，比在家里待着强。这群孩子们也真不容易，还想着我们。其实说起来，史大妈口中的这些孩子年纪也不小了。枣园社区心灵呵护队成立于2015年6月，以社区党支部为主干，平均年龄超过35岁。好在呵护队并没有什么复杂或者体力的劳动，更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40号楼住着四支部好几位老党员，他们反映一楼楼道处有6节台阶，两旁没有扶手，上下楼很不方便。4单元2楼一位大妈为了上下楼一直用一条铁链当扶手，很不安全。心灵呵护队的杨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多次与物业公司联系没有结果以后，杨磊与两位支委协商，三人自筹资金，最后由杨磊与市场安装公司联系，给支部老党员李叔殷坤福家的楼门上安上了安全扶手，并给老干部彭少雄、社区居民胡南家的一楼处也安装上了安全扶手。据记者了解，枣园社区属于大型的老旧小区，老龄化比较严重，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690人，70岁以上的700人，80岁以上的211人。杨磊告诉记者，白天年轻人都去上班，晚上回来也都很晚，老人身边经常没有人照顾，而有些老人虽然能照顾自己，但是退休在家后，他的交际圈子小了，独自在家也很苦闷，所以我们的服务更多是心灵呵护与精神慰藉，让老人的生活丰富快乐起来。社区里的李雷杰老人已经有90岁高龄，行动不便，终日卧床，给老人的情绪带来了影响，经常闷闷不乐，偶尔也会把脾气撒在老伴儿或者儿女身上。呵护队在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安排了对老人的入户陪伴。 队员李和平表示，陪伴中他们发现李雷杰老人对一首歌曲情有独钟，于是每次到他家里，他就会一起唱起这首歌。时间长了，老人的心扉终于敞开。精神好时，老人也会对呵护队的队员讲述自己的往事。原来李雷杰老人曾是一个工作狂，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人照顾得很少，总觉得亏欠老伴儿。心灵呵护队的队员把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这些字眼交给语言功能逐渐丧失的李雷杰。当他向老伴儿害羞地说出这些话时，他的老伴儿热泪盈眶，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正是在这样的陪伴与呵护中，社区的老人们慢慢地享受到了来自家人、来自社区、来自社会的爱，也更加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66岁的杨宝和以前也是社区的一名红袖标志愿者。5月份，心灵呵护队的队员们发现了杨宝和很久不出门，去探望才知道他4月份住了一次院，半身不遂，还有糖尿病，已经卧床不起了。老人只有一个35岁的智商有点问题的儿子，这个儿子只会给他叫外卖吃，屋里屎尿遍地，不能很好的照顾他。于是心灵呵护服务队的志愿者多次上门照顾，为老人清理卫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7月底，志愿者带着老人去医院治疗，才发现他已经是直肠癌晚期。虽然最终没有能挽留住老人，但在老人最后的时光，呵护队始终陪伴在老人身边，让老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最终安详地离去。自成立以来，枣园社区心灵呵护队已经为社区空巢孤寡老人提供志愿服务268次，使老人们得到了应有的关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记者报道，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鹿城营二村的北京永顺兴泰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这里风景宜人，土地肥沃，既是温室牡丹、果木蔬菜种植的理想地段，又是郊游休闲的好去处。合作社负责人崔亚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012年3月份成立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就是农民嘛，就想换一样，别的是老种粮食，就种粮食终于是收益比较少一点儿，所以当时我就想种的是樱桃。要接了以后呢，反正来吃的人都觉得反应都挺好的，的确我们这樱桃比别的地儿下来的也早，得有早下来半个月差不多，口感樱桃口感也挺好的。直接是上那个山东，进的苗子，怎么说呢？因为跟山东缘分也是挺好的了，因为我老公也是山东的，种的樱桃一点点发展，就是想，因为他们那个他正好是那个，菏泽地区的，我们就想把这个菏泽那牡丹，也给引弄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让大家观赏一下。 崔亚斌说，由于自己的丈夫是山东菏泽人，于是就和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开始种的樱桃，到后来引进的牡丹，种植规模越做越大，销路越来越好。经过了将近5年的设计建设，目前的北京永顺兴泰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了。合作社分为入口景观区、休闲采摘区、民俗美食区和安静休闲区。崔亚斌带着记者分别参观了这几个区域。 我们游客如果要是进了入口景观区，都能够看到什么？这景观区都有什么样的景观呢？ 能看到我们园里的牡丹，还有假山，有小亭子，爬过来了以后有个摇椅什么的，怎么说呢，还有喷泉。喷泉有鱼，牡丹，大片的

本期新闻由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